玩物丧志。玩物丧志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人如果沉湎于所爱的事物，就会丧失进取向上的志向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尚书》，姬发攻灭商朝后建立了周朝，历史上称他为周武王。武王把占领的土地分封给有功的大臣和诸侯，并且派出大批的使者到各边远的地区去宣扬自己的武功文治，号召远方各国和部族都来臣服。不少远方的国家和部族慑于武王的威名，派使者来到周朝称臣，同时带来了许多的贡物。在这些贡物中，有一只被称为獒的狗。这只獒身体大，尾巴长，四肢比较短，它的毛呈黄褐色，凶猛善斗，可以当作猎犬。但是这畜生很有灵性，见到武王后就匍匐在地，似乎在行叩拜。武王很高兴，吩咐侍从好好的喂养他，并且重赏了献獒的使者，接着就乐滋滋地与他逗玩起来。太保如公爽觉得作为一个君王对此要有节制，于是做了一篇名叫《吕獒》的文章呈给武王。文中写道，沉湎于侮辱和捉弄别人，会丧失自己崇高的德行，沉湎于所喜爱的事物，就会丧失自己前进的志向。创业不易，不能让它毁于一旦啊。武王读了这篇文章，想到纣王荒淫无度导致商朝灭亡的教训，觉得如公爽的文章很有道理，于是下令将贡物分赐给各功臣和诸侯。